有一种很奇怪很深刻但是又不太明显的感情，我相信在任何一个有卡拉 OK 的地方就会有他的歌，而且被人翻来覆去的唱，就像这首飘雪一样，下雪的时候就能够立刻想到的歌词和旋律。再来李玖哲，想太多。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

见世界的忙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在心里长着一棵树。 每一种运动都有适合的背景音乐，摇滚乐的节奏就变化多端了，做有氧锻炼的人就应当尽量去避免。像庆祝这一类的歌曲，旋律很欢快，歌词也很欢乐，被歌曲激起的情绪感染，在练习的时候呢，身体能够表现出高度警觉，又能够在特殊的意境当中得到一种升华，其实真的很适合运动的时候来听。再来信乐团离歌。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力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把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给你寄的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 很少人知道辛晓琪也曾经唱过这首离歌啊。当年曾经签约别家唱片公司的主唱信就说，这首歌当年就是挑选出来要给他翻唱的一首韩文歌曲，但是因为制作上的延迟一直没有能够成型，他的专辑也一直没有下文。有一天早上他在早餐店吃早餐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里传来辛晓琪的歌声，才知道说唱片公司原本说要给他当主打歌的歌曲已经给了别的歌手去演唱了。他说那个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挫折和对未来的绝望，觉得自己的音乐梦想越来越远了。很多年以后这首歌又阴差阳错地回到他的手上，因为制作人并不知道辛晓琪曾经唱过这首歌。他说他相当珍惜再度拥有好歌的机会，也很庆幸自己最终坚持到底了。再来这首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 世界快乐是一种需求，时候别做无聊的懒惰虫。 站在秋的路口，依偎秋的怀抱，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今天是10月2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份孤独，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的度，如果过一日心已沉，夏秋冬，365里都有，岂能让它虚度？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365 穿高跟鞋，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在这张专辑开场的365里路里，文章就是用他带有一点点倦意的嗓音演活了一个异乡游子风餐露宿的形象。唱片公司从一开始就把文章明确的定位为游子的形象，这种定位也很好的融入了当时两岸关系开始松动的一个大环境啊。他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唱响了台湾。再来范晓萱，哭了。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乱是什么，想了，我 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可爱的一个女孩啊，身上有很多的标签，健康歌里的小魔女，消失里的主流女，还有像福禄寿里的电子女，这么多的标签，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范晓萱呢？她给出的答案是，以哭了这首划分时期开始做独立音乐的她，应该才是最真的。到现在组团做起摇滚乐，事实上也得到了歌迷和媒体的喜爱。当然了，金曲奖也认可了现在一心当一个 rocker 的范晓萱。再来同安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You love me tomorrow.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 是你有两个版本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个是梁静茹的原唱，另外一个是这首歌的创作人曹轩宾的演唱。在梁静茹听到由曹轩宾亲自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最初 demo 的时候，就被曲调当中深深埋藏的故事性打动了。这首精致委婉的情歌连续四周蝉联全球中歌榜。最后一首歌是送上小虎队放心去飞。我是黄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 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